好，第三节翻嚟，嗱，等下，分阿 Ben 哥交代埋先。哇，你即系奇怪喎，揾到天黑都揾唔到喎。 揾到其实如果你讲七点钟嘅，真系天黑噶啦。其实如果喺和石嚟讲，六点钟已经我话俾你听啦，好多下边啲人都讲啊，冇乜人啊。冇乜人过六点钟够胆喺上边喺度行来行去嘅话， 又以清明节，我去拍嘢。 其实你我真系唔知啦，你系够胆呢啲就有所谓而为啦。嗱，你系有所谓嘅，即系你系有目的嘅去做嘅。咁你话有冇人无缘无故特登去五点几啊、四点几上去拜完走？佢个心喺度嗱，呢一单嘢咧嗱，经过我爸、我大佬同我，其实嗰度系讲紧系我冇记错，应该系大约系八十个度啦，即系话打直嘅有八个坟，打横十个，咁如果180个，其实三个字行晒嘅。如果以三个嚟讲，一人行两行啫嘛，咁啊装下装下，咁点解会揾唔到咧？真系揾唔到掣啊！有人讲啊，都翻嚟话翻俾我听，一系咧你哋三个都鬼咁眼咯，冇理由。咁你哋三个经过，但系你三个都见唔到，咁得意啊！好啦，跟住又讲紧点解后屘后嚟揾到咧，就系、是。我哋后屘真係揾唔到啦，六点几冇办法揾到。咁算啦。咁我爸话算啦，个心喺度就算啦。咁我哋将啲所有嘅鱼宝蜡烛啊咩成日就喺个边嗰度近距离啦。咁喺边度话俾佢听，我哋上到嚟又揾唔到。 其实咁样唔得嘅。你唔系啊？你应该系嗰啲，你如果就算如果咁样拜咧，你一系揾个附件包写晒名，我咪争崩头啊，大佬。 我冇记错咧，嗰啲就兄弟姊妹做晒。即系一包啊嘛，即系咩门国四啊，咁我哋嗰阵时，即系嗰啲有做咗。 但 系我哋三个咧系香啊、元宝啊、蜡烛啊，同埋啲生果啫。烧即系嗰啲肉嗰啲都冇带到，三个都冇带。系啊，啲兄弟姊妹全部之前， 即系佢拜咗先嘅。 系啊，因为其实本来约咗一齐噶都话， 系 因为我老豆唔舒服。 系， 明白咁啊？咁就等佢舒服完咗，你唔好上去啊，搵人陪我上去啊，我一定要上去啊！咁眼镜，咁跟住大佬话：喂，玉生你得唔得啊？你定一个人，我最好陪埋我啦，系咪先？我其实我唔系惊啊，我如果佢唔舒服，咁我一个人，喂，因为我知道嘅，咁一年系好辛苦嘅上山，上山拜山系好辛苦嘅，即系起码最少都要半日嘅，其实翻落嚟咧系成身散晒嘅。我话大佬，你最好，你话你呢度噶啦，你唔好跟我单跟大队跟我噶啦，我两个夹住佢咁解啫，其实，咁冇谂过亦都冇谂过啦，即系话七。即六点几仲未揾到，真系冇谂过嘅。咁当然啦，咁到老豆话：，唔好啦，个心已经嚟咗，但系又冇理由揾唔到就算啦。喺个侧边度咧咁，佢啱啱开始未烧晒嘅，就系一扎香， 一着， 跟住两立咗一点着咗之后咧，跟住就嗰啲纸 点解 吹埋嚟飞过嚟？咦，咁咧突然间啲雾咧系明显少，就唔系话好大，突然间冇晒，好似清，好似咦开条路俾你咁行啊？咦？嗰个系咪一个老豆？应该系啊，行过去听。哦，真系喎。咁但系咧，真系之前咧见到仲有香未熄嘅，插喺度。 喂，但系应该熄咗咯，隔咁耐。 我呢个唔知啊。嗱， 你好似个空间，好似个空间停留咗。 系咪中间除咗我家人之外，会唔会仲有人之前系拜咗咧？嗱，如果根据翻嗰阵时咁样理论咧，理论化咧，又唔出奇嘅。点解知唔知咧？原来咧，我哋都系噶，装我哋自己拜完之后咧，周围附近咧，隔篱邻舍我哋都装噶，装三支。我谂呢三支唔系我哋啲亲人，或者唔系我啲亲人朋友去拜佢，可能周围嗰啲人拜佢，可能四点几。走咗啦已经，咁人哋冇事发生，咪好似顺风顺水四五点走咗去咯，或者五六点走咗去咯。我哋唔知做咩事，点解俾个团雾啊，嗰条雾，或者甚至我哋几个唔知做咩事，玩咗唔到，系咪唔够诚心啊？系咪冇攞嘢？我哋自己完全唔知噶。咁跟住六点几开始嗱林咁啊整啊，周围又拜咧，沿途咧落翻去嗰阵时咧，即系一路落翻去咧，搵翻沿个地段搵翻我阿爷同我阿太咧。翻转头揾翻佢哋咧，都揾到嘅，即系只不过证明系佢哋，我哋喺佢嗰度上去揾唔到，但系落到嚟咧，七点几时咧 就见翻晒， 但系咧黑好黑嘅啦已经，知道系，咦唔敢行埋噶啦，即系唔会话喂揾到啊，再睇下系咪究竟系咪阿爷冇呢件事嘅， 即系经过望 走啦，边个系咦 就是这条路为什么我们上去找不到下来就很清晰呢走得呢、 嗯、 是不是究竟我们是究竟是不是不够诚心还是带不齐的这件事根本 或者 根本他没有遇到你 或者 可能这么多年里面你都是这样的时间 或者他考验一下你 他等了你这么久但是他觉得应该没有人来找我了、 嗯、 我不知道这个我推算了喂四五点即是我不知道鬼是不是真的会知道了喂你年年十几年都是这样这样的时段拜我你不可能今次你们这样咁短时间我睡觉或者我唔知呀呢、 啊、 个全部估啫。咁呢个怪事都令我觉得我哋三个返到去同啲屋企人讲我哋冇我哋照平时咁样嘅啫照平时嘅时间啦咩成好顺利。点解你哋三个都搵唔到架㗎 佢后尾都心急呀驚你哋再搵唔到呢佢就特登搵个方法引你哋过去。 亦都有咁样讲过。人亦都咁讲过。因为呢佢都知道你哋呢是用个心去真係搵嘅。真係唔知点解你哋搵唔到。好啦我都即係引领你哋啦。即係佢都唔想引领你哋。俾啲纸引你哋啦。好似嗰个点解突然之间啲扎住嗰啲纸。咁你有我如果科学盖咁大风咁出奇啫。但呢个世界咁巧妙就係你啱啱 装完咗香港。大风又可能吹起咗周围山。 又或者你好似即係你所讲喂你自己计烧俾边个啊你唔系唔烧俾我㗎嘛我话俾你听我而家喺边度。 係 啦。又咁样讲就啦。 冇俾错。 冇俾错。而家听你咁讲我可能又咁样。 不过你唔系啊如果你返过大陆拜山呢香港我都好舒服㗎咋。 哦，咁我唔知道啫。 我哋快， 唔系啊， 我哋翻两， 好辛苦噶。 我哋翻两下拜一日噶，系呢个山头拜挂山落嚟，去对面个山头再行上系冇路啊。 但系多唔多人咧？ 多，我哋成集啲女未嫁可以去。 但系我谂你啲系日光日白嘅啫。如果去到五六点， 唔系啊， 收晒。 我哋翻嚟嗰阵时落山噶啦，太阳。 都6:00-7:00 系啊，有一年就我哋成扎，即系成扎啲仔啊，啲男丁去啦。咁有啲僆仔咧，到咁上下咧，七八岁啊，带埋佢去噶，即系惊 系啊， 即系要薪火相传啊嘛，惊佢唔认得啊。你乡下拜山就唔系好似香港咁噶。嗱，香港咧就有个墓啦，墓唔一定系坟墓噶，系要拱起咗一座，拱起嗰个世啊叫坟。 哦、 然后呢那个就叫墓前面那个碑啦、嗯、是不是我们乡下拜山是得个墓的啫。 哦。 不是得个坟啦即是拱起了那旧东西的啫。拱起那个东西叫坟啦就你认得的啫没名没上没碑的。因为怕人哋因为乡下不准咩的嘛不准土葬的嘛怕人哋掘走你没名没成啲人咪费事你咯。咁那年我们记得我们有个我哋有个侄咧跟埋我哋去嘅，咁咧佢就去到我哋沿途唔敢同佢讲嘢，因为沿途咧就哎呀呢诶嗰个有个公公、哦，嗰度有个婆婆、哦，原来嗰啲坟咧好耐冇人拜嗰啲，即系我哋拜嗰啲地方咧有啲，即系如果嗰度风水好，左右隔篱都会人喺度撞噶嘛，系，佢突然见到嗰个坟隔篱个有个公阿婆企咗喺度啊。即系以为自己啲后人嚟拜啊！ 哦， 走啊！喺度企喺度等啊！但就唔系我哋嗰啲嘅，反而我哋拜嗰个咧，佢见到喎。 系 我哋唔系去拜嗰啲咧，佢就嗰个侄啊！嗰度有个公公企喺度，佢成队人扑街，一个都见唔到嘅。 系 佢反而佢见到我哋。 咁嗰阵时系几咩时段？ 嗰阵时我哋好早噶啦，6:00-6:00啊，上山噶。 咁照計6:00應該係咪我 朝頭早嗰段嚟嘅，去到12:00佢就開始見到啦。跟住咧去到4:00-5:00打後咧，個太陽開始落山啦，佢又開始又見翻。 哇！ 即係正午嗰陣時見到，我哋最拜到最熱頭最大嗰度咧，就會有人擔啲粥啊嗰啲上嚟俾我哋食嘅，俾我哋飲，因為我哋冇飯食噶嘛嗰日。係咪先？咁你係。你有人担嗰啲嘢，知我哋去嗰、那个钟数咧，就去到边度噶啦，就会喺嗰度唞一唞，咁啲人担啲粥水俾我哋食咯。 哦， 咁啊，哇！大陸嗰啲你講俾佢聽，我覺得叫荒山野嶺。 係啊， 你叫荒山野嶺，你叫我行啊，唔好講話拜山啊、嗯。你聽到荒山野呢四個字，我你個冇燈光冇成，我都驚啦。 冇路噶， 咪咯。 你喺條泥路咧，掹住個山邊啊，有時掹住棵樹，可能咁窄 嘅。但有啲人話咧，拜山咧派錢㗎嘛，有冇呢啲嘢嘅？即係話 嗱，派錢唔係派錢， 派 錢嗰有錢佬嗰啲仔孫嚟派俾佢啫，唔係派俾人。 唔系俾人， 唔系啊，唔系乱咁派，通街派俾人、啊。 我派俾自己姓氏嗰啲人啊嘛，佢话 系啊，嗰啲系屌人哋嗰啲人哋嗰啲原居民大把钱嘅咧。 哦，真系有呢啲嘢。 系有嘅，咪、哦、有影出嚟噶。 哦， 最少都500噶嘛，好似我见到派都。 咁啊，和合石其实嚟讲都听过有啲。夜晚咧係有啲張記石廠嗰啲人咧，都有耐不耐講一啲奇異嘅俾我聽嘅。不過啲唔係我出嚟奇景，聽翻嚟佢話：呢啲見怪見怪不怪啦。落到嚟佢好多嘢嘅，其實佢喺度做啲人咧，其實咧佢收收埋埋係好多嘢，不過佢見怪不怪咁解。有時佢話咧上去執骨啊，你估真係朝頭早跟我話唔係㗎？你六點幾七點鐘時咧，有啲人兼職嘅咧真係上去㗎。 但而家唔准晏晝啊，驚嚇親人啊。 哦，係咩？ 唔准嘅而家。以前咧，你去拜山咧，会见到啲山溪边咧，佢哋会拎出嚟晒，跟住咧刮干净，佢放喺度晒好佢咧，然后就砌翻好噶嘛。而家唔准啊！ 我唔准啦，而家 吓亲人啦、啊，大佬。 系啊， 你有啲未化晒噶嘛？ 我试过一年咧，就搭的士去嘅。 嗯， 通常去微风路咧，可以去到个顶， 系 好静嘅，真系。真系咧，其实咧，成个山咁大咧， 嗯， 其实集中嗰两个礼拜嚟嘅。如果你突然之间失惊无神，你自己话心血来潮，我放假去啦，我可以话俾你啦，系真系系好几恐怖下嘅。虽然晏昼两三点太生火慢啲，但系问题你系冇真系荒山野岭嘅。 嗯， 咁真系要揾嗰啲人。上次嗰次就系揾人带我去上去，咁我哋够胆嘅其实。 和合石，和合石，我哋冇啲先人喺嗰度嘅。 系。 我系拜 石好大， 我系钻石山嘅啫。 香港应该最大嘅山份嚟嘅和合石。 系啊，我就冇去拍嘢，就去过和合石。 系，而家和合石系点样？我都十几年都冇去过和合石。 和合石咪依家 仲一定仲有啦，系咪先？ 有 以前咁嘅，又系坟，咪又系一啲叫咩咁开头葬嘅时候咁样样，成个棺材摆落去。啊！個個咩屬於生肖咩嘅靈轉變咁落葬， 係 咪咁？跟住七年之後又執骨，又係咁樣樣嘅。其實現在咯，現在咪咁啊！ 而家都係咁嘅，不過而家就唔係好想咩噶啦。 哦， 係你入翻嚟先， 好啊， 入翻個鏡先。而家就唔係好推崇你土葬噶啦，唔係咁易申請嘅。 而家土葬都係啲，我覺得感覺上啲有錢人啦。我覺得就呢啲有啲好多而家啲人都唔中意啲火葬啊，或者係叫咩啊？而家好興嗰啲叫做審喺花園啊， 審喺花園，審落海嗰啲。 係啊，而家我外母都係咁講。我外母而家99岁，咁啊就将佢100岁啦，佢就咁。如果我唔喺度嗰时，唔好嘥钱，搞啲咩嘢？你话总之系火化完之后咧，咁你中意审去边度又得，你想咩都人死就死噶啦，搵个海都冇问题嘅。佢话我唔信呢啲嘢，唔信话呢啲咩唔翻。 但系有啲拜山咧，嗱都系日光日白噶。 系 我有个客试过咧拜山，咁咧就嗱佢喺啲。佢一啲挂山啦，咁一排过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唔会咩噶嘛，咁佢就佢就喺度，佢系拜佢个先人啦，仲唔记得咗佢讲阿爷定阿嫲嗰啲啦，咁隔篱咧佢好草啲嚟咁嘅，会左右隔篱都装香噶嘛， 系啊， 即通常嗰啲 冇 乜所谓啦， 上面教即系教落 嚟 咁噶 嘛，啲 friend 嚟噶嘛， 写啊嘛， 隔篱邻舍 咁照顾下佢啊嘛， 系啦。咁啊，装完啦。咁佢哋嗰日咧就应该系佢晏昼佢个，因为佢个唔知细佬定边个咧就去咗第二度玩，赶翻嚟。咁咧就日头去唔到，就成三四点先落机入领，咁冲过嚟就同佢哋一齐去拜山嘅。佢哋中意约埋一齐，就唔中意分批嘅。咁嗰日佢拜嗰个时候咧，去到都5点几噶啦。咁啊拜嘅时候咧就6点零钟啦。咁周围都装香啦，系咪？装完咧就有个人咧就嚟咩嘅。 有嘅，跟住咧有個人咧就佢見到個人行上山， 嗯， 跟住行到佢附近，跟住就同哎呀唔該你啊，你裝埋我啲先人咁啊，唔緊要啦，梗係鄰舍咁啊，同佢打咗個招呼就走嘅，咁啊到第二年，咁佢又去拜，咁咧今年咧就又係咁樣左右裝香啊，嗰日就唔係咩噶啦， 嗯， 就唔係咁夜㗎啦，因為嗰日佢哋冇去玩㗎嘛。咁見到隔離呢，佢隔離個墳嗰度呢就人嚟拜，有啲後人嚟拜。咁啊同佢哋講話，咦點呀咁啱啊，好多時嚟拜山， 嗯， 都撞唔到你哋喎。佢係啊，我哋唔一定拜正日嘅，即係你正日人多嘛，即係鑽石山都多人㗎嘛。咁佢話我哋通常呢早一兩日拜嘅咁樣，或者早一個禮拜拜嘅。咁佢跟住佢哋拜完呢就同佢哋傾偈啦，即係話曬。吓，隔篱邻舍啊嘛，两个坟都吓，我上年嚟拜咧，有个后生仔走过嚟就同我哋讲，哎呀，唔该晒你哋啊，拜佢，点点点咁样噶，你嗰个都几咁后生，我有礼貌啊，咁样讲啊，边个嚟噶？咁几多大约几多岁咁？廿岁到啦，咁样都几好噶，几好样噶，咁样。跟住佢话吓，你真系见到佢啊？我系啊，佢冇可能噶，佢点解冇可能啊？咁，我细佬嚟喎，早两年喺加拿大读书咧，撞车死咗噶咯，我哋唔知旧年前年先，隔咗一年先可以将，你知好麻烦噶嘛，将个遗体翻嚟先。先幫佢翻嚟香港火化咗，你點會見到佢嘅？佢唔係喎，佢出嚟行過嚟喎，多謝我，多謝我哋裝埋香俾佢嗰啲咩喎，幫俾佢嗰啲先人喎。你真係見到佢？ 即係翻去自己親戚，自己啲兄弟點會見唔到？ 見唔到，唔係因為嗰年撞唔到嘛。 係啊，撞唔到係咯， 即係佢哋係唔會拜正日噶嘛，佢哋又拜正日噶嘛。跟住佢嗰啲亲人都唔好信嘅，咁啊唔係呀嘛，佢形容俾你听，佢就係当日佢影俾喺加拿大呢死之前嗰啲生活相嚟嘅，即係嗰个就係佢平时穿嗰啲咩衫啦，即係佢譬如佢鍾意係啦，佢鍾意穿 T 恤啊，穿他對拖鞋或者穿到凉鞋嗰啲， 咁你讲返佢又睇返佢嗰陣时啱啱最近嘅临死之前个近照个服饰，好就係咁喎。 初頭佢唔冇講佢死㗎嘛。咁佢咪刻意去形容啦。佢個頭啊點點點啊，佢好長頭髮㗎喎， 嗯。 因為你知嘢嗰邊啦，剪髮會死貴㗎嘛，啲人唔捨，你幫我剪我幫你剪㗎啦。好鬼長頭髮個咁長㗎喎，跟住嗰幾個人呆咗。 系咯，佢形容到嘅应该系好，即系好，应该嗰个样嚟嘅，系啦，嗰个人嚟嘅。 跟住讲嗰下有一个仲喊添，嗰个就系佢个仔。 系， 佢鬼都会去拜山嘅咩？我真系唔明白。 我谂即系可能系你要问翻我呢样嘢啫。 唔系我 觉得 我即系。 然啦，终于个系怪异咯，我都觉系怪异好多嘢。 得闲要问下啲师傅先。 应该就唔会嘅，翻嚟多出嚟多谢你咯，即系我有。 佢直情系行去嗰度，嗰个应该系佢阿爷嚟嘅。佢去睇佢阿爷个山坟。 系睇佢阿爷山坟。 等我得闲问啦，师傅系咪佢鬼都会拜山嘅咧？ 应该就真系 系啦。佢问起佢就形容到嗰冇得走啦。 系啊， 形容到个样咁样。 系咯。即系呢样有好多嘢都系匪夷所思嘅，系咪先？即系话你问翻我呢啲解读呢啲嘢，我又唔识解。 咪即系我嗰晚去我哋人哋就冬节就食咩啊？食饭啦，我哋就去食人哋食唔系平安，我平安夜啊，系咪平安夜就去食火鸡，我去食海鲜噶嘛？ 平安夜系平安夜得，你圣诞都系 圣诞我就去食，我哋去食海鲜。 系系啊， 咁啊，同我嗰、那个我舅仔啊，个仔咧，同埋我哋一齐去啊嘛。哇，佢讲翻好搞嘢喎，佢同嗰啲。啊！我有冇讲过咧？上个礼拜同个去出差，咁啊同个即系男女都冇所谓啦，瞓埋一间房，一人一张床啫。佢半夜听到声咁啊，起身谂住想去厕所嘅佢。哇！佢见到佢隔篱个女同事嗰张被咧， 升 拎起咗啲，俾人掹紧喎。 系佢见到。 系啊，睇住。 但系嗰个有冇挣扎？ 冇啊， 冇嘅。 分到嘅， 佢净 知 嘅， 佢净见到张被俾人掹紧。 系啊，抽出嚟， 系啦，但系 抽出嚟 冇人嘅， 冇人嘅。 但系你明显系见到张被咧，系咁样拎起咗啲，又俾人拉紧嘅， 系 向后拉紧嘅， 系。 哇！你吓鬼到佢啊！ 嗱，咁呢啲嚟讲咧，系嗱，有啲人讲咧就幻觉。即系幻觉啊，点样？即系 佢唔系幻觉啊！ 佢觉得系，即系你而家解释俾我听就 系啦。 我可能如果佢咁同我讲话，喂，你会唔会幻觉？但系有冇可能嗰、那个人都即系唔系你张被啊？嘛，而家讲你见到张被 系啦， 俾你见到第一，俾你见到 佢见到佢个同事，仲有嗰啲鼻鼾声啦，同埋佢初头以为自己眼花，就好似你咁啦。望真啲，真系喐过张被。 咁奇 异，系啊，跟住尿都唔敢屙，缩翻上被窦。 咁啊，又唔掹佢张咁得意啊？又唔掹佢张， 冇掹佢个张。佢 如果咪又有排挣扎噶，大佬。 唔系，佢应该系嗰个人已经开始想整蛊佢哋女同事嘅时候，俾佢撞破咗。 但系佢嗌噶， 佢都 如果嗌，可能会唔会个效果会唔会即刻有另一样嘅情景出现嘅可能？ 佢唔系，有时 嗌咁样啊咁样， 佢有时 惊慌嗰啲人， 有时嗌噶啦，有时整蛊嗰啲嘢咧，你佢揞住你只耳，你听唔到噶。 哦， 佢整蛊佢嘅时候，你就听唔到噶。有两只，以前孖铺啊，隔篱嗰个俾砸到只嘢，咁嗰个都唔知啊。 啊，咁啊呢样嘢又有，又真系 系咪先？ 嗱，我结咗婚咁耐咧，都大大话话都有两三年都俾鬼砸嘅。 嗯， 我太太唔知噶。 咪咯， 系啊，唔知佢，直至我系挣扎到咧，飙晒汗啊，见到你仲有少，佢一拍醒你，你就冇咗噶啦。 系 呢样又系十几年都系咁。 系，哇！呢个今晚 啊，太多奇异嘅嘢， 今晚多谢啊，多谢啊， 我系啊，即系分享下大家，系咪？ 连最仓底货都俾嗰啲位，啊， 好啊， 好，咁我哋， 我下次 啊，下个礼拜咧，我睇下搵我好快会搵到个新拍档噶啦，咁下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见面啦。 OK， 今日多谢阿斌哥， 好， 拜拜， 拜拜。